那今天就是星期五，我有诺言，我要讲那个雪山妹的过程，一步一步怎么修， 咁啊，上星期五咧，長老有應承過今日會講解成個學收集沙彌嘅過程，佢嘅次第係點嘅？ 你们参考，北传法师所讲的，多半都是靠一切是谛论的说明， 咁如果我哋係參考北传法师所讲解嘅咧，大部分都係依照呢個瑜伽师地论嘅。 藏传佛教特别，其实说明。入三昧的过程，就是靠九种心入。上次我有提到，不过没有时间说明。 如果喺藏传嘅情况咧，讲解呢个入沙弥嘅过程咧，系依照呢个九种心住嘅。咁呢个喺上个星期都有提过，但系冇详细解释。 我们也希望开始了解。北传佛教的书就是《菩萨道》的说明的书，就是不需要等到你有直接令那解脱的所缘，你修行的时候，你就开始很早配合。知跟观靠唯识的道理，这是唯识的道理。知也是心的方法，观也是心的方法，其实都是心的方法。所以心为所有的法的门，我们有学。 咁啊，如果我哋開始學習呢個北傳嘅收集方式咧，咁佢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就係菩薩道嘅修行啦。咁呢個菩薩道嘅修行咧，我哋唔需要領納解脱嘅所緣，我哋可以一開始咧就配合呢個止同觀，因為無論係止或者觀咧，都係一個心嘅分，都係一個心嘅方法，都係一個領納心嘅法門。 是，这是什么道理呢？心呢，改变音相，那就是观；心不改变音相，那就是止。其实方法很简单，了解没有那么简单。 咁啊，呢個係咩嘅道理呢？如果我哋嘅心會改變、會影響，咁我哋就會令我哋令到呢個心唔改變、唔影響，呢個就係止啦。 你开始了解这个，所有的法都是心，那你也就渐渐了解这个，所缘，内所缘、外所缘是好像，黄，是假的。 咁如果我哋可以開始了解到所有法咧，其實都係心嚟嘅。無論係我哋嘅內所緣或者外所緣咧，其實都係心嘅一種嚟嘅。所以我哋可以知道呢啲一切都係假嘅。 因为你们有学过，所有的所缘呢，都是业识的作品， 咁我哋之前都有介紹過啦，其實所有嘅所緣咧，都係業識嘅作品嚟嘅。 因为业识我们观所缘在外面， 咁因為個業識咧，我哋以為個所緣係存在喺出邊嘅。 因为我们观所缘外面，所以我们，执着我们的边际为，我们的各观的境界， 因为我哋以为出边嘅所缘系存在喺出边嘅，所以我哋开始执着啦，执着呢个片计为 一個客觀嘅事實。 不过边际就是我们执着所愿、执着名称的境界，不是实事的境界，不是人的境界。 不过呢个遍际啊遍际嘅执着咧，只不过系我哋因为执着所缘、执着名称，呢个唔系一个事实。 因为我们以为这是人的境界，所以我们紧张，紧张就不会完全舒服，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哋以为系真嘅境界，所以我哋会紧张，我哋唔会感受到舒服。 那所以，大乘起信论教我们，心动，都是假的，心不动也是假的，因为不能够抓。 咁啊，大乘起信论教导我哋咧，无论我哋心喐或者心唔喐咧，其实都系假嘅，因为我哋唔可以捉取佢。 你了解这个道理呢，就是你了解真的心，真的心什么都不抓，抓呢，是假的，不抓。如果你要不抓，也是假的。 咁如果我哋了解呢个道理咧，我哋可以知道啦。所谓嘅真嘅心咧，就系乜嘢都唔捉取，但系我哋以为呢个唔捉取嘅心咧，其实都系假嘅。 所以我们众生都在矛盾里面，了解在矛盾里面就是智慧。所以我们有学了解，无明就是明，了解明就是无明，因为所有的法都是相待的。 咁如果我哋了解到咧，其实众生一直都可以存在喺呢个矛盾入边咧，咁我哋就可以得到呢个智慧啦，因为明。存在喺無明之中，無明都係存在喺明之中，因為明同無明都係相對嘅。 在修三昧的過程，如果你身體沒有靜安，如果你沒有心識，那你很難了解這個道理，沒有辦法。 如果我哋喺修三昧嘅過程當中咧，我哋身體冇輕安、冇行捨咧，就好難去了解到呢個道理。 你想你了解，就是你是用概念了解，你不是用实事了解。 我哋以为我哋了解咧，只不过系依靠概念，唔系依靠呢个事实。 那这个九种心珠，就是说明怎么入三昧的境界。 呢个九种心珠咧，就系讲解紧如何入三昧嘅境界。 平常三昧的境界叫，在阿含经里面考阿含经的阿毗达摩叫，八种等值，你知道的什么八的？ 一般咧，呢个三昧嘅境界咧，响阿含经入边咧，称之为一个八种等字。 所以阿毗达摩。定的定义就是八种等值， 根据这个阿毗达摩呢，对于这个定的定义，是称为八种等值。 你有八种等值，你也可以修第九等值，第九等值你能够修，你就真的有懂大佛教的意思。 如果我哋可以把握到呢个八种等智咧，我哋就可以修呢个第九种等智。如果我哋可以修到呢个第九种等智咧，就表示我哋可以通达一切佛法。 什么是第九等智？第九等智就是受想灭定，受想灭定。 咩系呢第九种等智咧？就系受想灭定。 受想灭定，就是佛所最谄媚，舍利弗就是专家入这个受想灭定，所以佛特别谄媚舍利弗，舍利弗是智慧的第一。 咁呢個受想滅定咧係佛陀最讚美噶啦。咁因為舍利弗咧係入呢個受想滅定嘅專家，所以佛陀非常之讚歎呢個舍利弗。 依照注解，舍利弗他不會受人家的供養，如果他沒有先入那個受想滅定，所以受想滅定也一剎那、幾剎那可以修，不是說什麼都沒有。 根據呢、這個注解書啊，舍利弗咧，如果未入呢個受想滅定之前咧，佢係唔會接受居士嘅供養嘅。咁呢個受想滅定入咗之後，唔係乜都冇嘅，呢、這個係剎那剎那可以入到嘅。 娑婆帝他是在佛陀的弟子，第一修那個阿羅那薩摩地，阿羅那就沒有程度的薩摩地。无尽， 无尽， 无尽，无尽三昧。 咁啊，呢个舍利弗咧，喺佛陀嘅弟子之中咧，系修呢个无增三昧第一嘅。 佛三昧殊菩提在他的弟子里面，他是第一支供养。 咁啊，佛陀赞美呢个舍利弗咧，系第一值得供養的弟子， 因為他連續不斷的修四無量心，特別自性觀是四無量心的基礎。 因為他連續不斷地去收集這個四無量心。 那這種三昧都是其實是靠有所缘的磨练，我们先磨练心在所缘，才能够修这种三昧。 咁啊，呢种三昧咧，首先都系靠有所缘，有一个固定嘅所缘嘅，咁我哋先可以进入呢种三昧。 所以转动的三昧的磨练，就是先用所缘，来能够入观，入观就能够直接领纳其实有所缘没有所缘超越这种分别的境界，就是涅槃。 咁啊，传统咧，我哋根据传统嘅收集方式咧，我哋都系要先依靠呢个所缘嘅，依靠呢个所缘之后咧，我哋先可以观，入观之后咧，我哋就可以真正领纳到呢、這个有所缘。打破一个有所缘和无所缘的境界，进入一个涅槃。 现在我们也是想了解菩萨道，菩萨道是靠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说明这个情观，涅槃的情观就是自然的情观。因为我们不了解自然，所以我们的心有束缚。 咁啊，而家我哋系学要学习呢个菩萨道啦。咁菩萨道主要系依靠呢个般若波罗蜜啦。根据呢个般若波罗蜜经咧，涅槃就系一个自然嘅状态。因为我哋唔了解呢个自然嘅状态咧，所以我哋嘅心有束缚。 现在北传佛教靠一切是谛论，是教不教那个三昧的内容，就是八种等值还是九种等值？教三昧的联系的内容，就是得到人因作依，人因作依就自然，自然反应，随缘反应。 咁啊，呢个而家嘅北传咧教导嘅方式系依靠呢个瑜伽师地论啦。咁呢个瑜伽师地论所教导嘅三昧咧，系唔系讲紧呢个八种等智同埋九种等智嘅？咁呢个瑜伽师地论所教导嘅三昧，系要我哋达到呢个可以让心任运作意，随顺呢个自然嘅反应。 虽然有所缘，其实不是能抓的所缘；虽然没有所缘，也不是能抓的所缘。这是人因，三昧。 虽然有所缘啦，但系呢个都系唔可以捉取嘅。无论有所缘、冇所缘咧，都我哋都唔可以捉取。呢个就系人云自如。 来了解这个道理呢，就我们有学过，从业识出现转识，从转识出现现识，从现识出现外面的境界。不过外面的境界本来就没有。 咁啊，长老之前都有讲解到一个心嘅过程咧。首先我哋有业识，有业识之后咧出现呢个转识，有转识之后咧出现呢个现识，有现识咧之后咧就出现咗好似有一个实在嘅外边境界。 所以，怎么了解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也做梦；我们醒的时候也做梦。醒的时候跟做梦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为什么？ 咁我哋點樣去理解咁樣嘅過程呢？就係我哋有一個發夢嘅經驗啦。其實呢啲發夢嘅經驗呢，唔止係瞓緊嘅時候會發夢啦。其實我哋醒嘅時候都係發緊夢嘅。呢、這個就係佢入邊教導嘅道理。 我们众生，每个众生都是在他的梦啊，他做梦的时候也是在梦里面，他醒的时候也是在梦里面，都是在梦啊。 咁其實我哋每個眾生咧，都活喺自己嘅夢入邊，無論係瞓緊或者醒緊咧，其實都係發緊夢嘅。 那所以，为师大圣起信论，皆生密境都是说明，什么道理？就是心意识啊，来了解心，我们是用这个分别学为识，都是意识，都是觉，所有的心，所有的分别都是觉。 所以無論喺個唯識或者大乘起信論或者戒心密經咧，點樣去讓我哋了解個道理咧？就係、是、通過分別呢個心意同埋意識，咁從分別呢個心意同埋意識咧，令到我哋了解到咧，其實呢都係覺悟嘅一種嚟嘅。 跟唯识有关系的，经，像后眼经等等，他们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心就是解，解就是心。 咁啊，同唯識相關嘅著作咧，都係講緊呢個道理啦，就教導我哋心係覺，覺都係心。 你这个大乘起信论有分别，这个阿赖耶，他有觉的方面呢，他也有不觉的方面，他有无明的方面，他也有明的方面，都在一起。 咁啊，大乘起信论有讲到咧，呢个响阿赖耶入边咧，有觉嘅方面，有唔觉嘅方面，有明嘅方面，有无明嘅方面，但系其实呢啲都系起埋一齐嘅。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本觉，本觉其实是阿赖耶的同义词。 咁啊，了解呢个道理咧，就系本觉啦。其实本觉就系阿赖耶嘅同义词。 在阿赖耶里面，就是在我们所有分析那个西的分别还没有对象，在先有。上次我们有讲过，有业识，有转识，有现识，有业分，有见分，有相分，这都还是在心里面，都还是还是跟心不相应，因为心就是分别所缘，还没有外面的所缘，所以跟心不相应，还是跟心相应，用另外一个分别，因为这才是真的心，所有的分别都是在真的心里面。 咁啊，喺呢個阿賴入邊咧，其實啊，只係喺阿賴入邊咧，我哋存在喺一種細分別當中啊，仲未有一個出邊嘅對象存在嘅，就好似長老之前講過啦，我哋先有業識、轉識呢、這個 夜视、转视，然后 夜视、转视，先视， 先视啊， 先视， 先有业色、转色、言色之后，先有外边嘅境界出嚟嘅。所以响呢个业色、转色同埋言色之中咧，我哋仲响心嘅分别当中。 嗯，那了解这个注意维系的心，就需要三昧。嗯，没有三昧，那很难。 如果我哋要了解呢个最微细嘅心咧，我哋必须要依靠呢个三昧。如果冇呢个三昧嘅话，我哋冇办法，好难了解到。 那三昧要依照这个唯识的道理，要一步一步修。 咁三昧咧，依住呢个唯识嘅道理，我哋必须要一步一步咁样去收集。 在一步一步修，业果跟因是不能够分开的。这是也寒川佛教特别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点。 咁啊，响一步一步收集之中咧，这个果同埋因咧系唔可以分开嘅。呢个系寒川佛教特别强调嘅地方。 你分开是谁分开的？要怎样思维？ 如果我哋將佢分開咗咧，係邊個分開嘅咧？我哋要咁樣去觀察同埋思維。 就是，《大乘起信論》所說明那個，執着以後有那個寂明，就是那個寂明它分開，寂明有知，知分，先有知分，有相续分。有那个知分，然后有寂明分。嗯，大乘起信论是这样， 知分相续分，然后 你知道知分。 知分相续分， 相续分，相续这个习。你知道。 知道。 然后有知，知受的知。 对不对？ 知分。然后有寂明分。这个寂，边际的寂。 边际的寂。咁啊，根据呢个大乘起信论咧，我哋执着之后咧，就有一个寂明分啊，嚟到去把持嘅。咁呢个寂明分系计呢个自分、相续分同埋执分之后出现嘅， 所以我们有说明，我们不是执着实事，我们是执着那些概念，我们的概念关于实事。所以我们的理跟我们的实不会相应。 咁啊，之前啊，长老都有提醒過啦，其實我哋所執著嘅咧，唔係個事實本身啊，只不過我哋所執著嘅，只不過係依啲概念同埋名相。所以因為我哋執著依個概念同埋名相咧，我哋嘅理同埋事咧係不相應嘅。 了解理跟事相應，就是了解菩薩道，也是了解你們用的那個淨土法門，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理跟是不相应的，那就那个进度不会成功。 我哋通过通达呢个理事相应嘅过程咧，就系学习呢个菩萨，就系学习紧呢个菩萨道啦。咁呢个响修习净土法门之中都非常之重要嘅。如果我哋嘅理事系唔相应嘅话咧，修习净土法门都唔会有成就嘅。 所以因果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因果咧系唔可以分开嘅。 因果要了解在一起。 因果要在一起这样去理解。 所以现在我们要说明那个九个心主业是其实是不能够分开的，要了解在一起。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一个九种心主呢，都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要在一起这样去理解它。 所以你的修行有进步，你已经没有下到最低的阶段，到最低的心住，你已经 有真言，有真知，所以你心比较自在。 咁啊，我哋修行，当修行有进步嘅时候，虽然我哋冇响系开步嗰九种心住嘅开始咁去修啦，但系因为我哋有正念、有正知，所以我哋嘅心会自在。 那现在我们就，希望开始了解那个九种心珠。第一心珠叫做玄奘翻译为内珠，不过其实梵文是 stapayati，stapayati 就是让心珠住在哪里，在心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玄奘翻译内珠，stapayati 就是让珠的意思。 咁而家我哋開始了解個九種心住啦。咁九種心住第一住呢，原裝嘅翻譯係內住。咁內住呢個意思，根據梵文呢，其實係讓個心住，讓個心住喺邊度呢？就住喺個心入邊。所以原裝法師翻譯為內住。 内住就是包括在里面菩萨道，因为你要学菩萨道，要学内住， 咁啊，內住咧，其實就包括喺菩薩道入邊啦。因為如果我哋要學菩薩道嘅話咧，我哋又必須學習呢個內住。 所缘就是本来是心的所缘，没有别的所缘。 其實我哋嘅所緣咧，就係呢個來自心嘅所緣，冇其他所緣嘅啦。 不过，因为你还没有经过闻所成智慧跟思所成智慧的磨练，你还没有修所成智慧，那你还是用力量来抓你的心在里面。比方说，你是学阿那巴那念，你就是抓心在里面用力量， 咁啊，因為我哋冇經過呢個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咧，所以通常我哋要把持呢個心響要停留呢個心響所緣嘅時候咧，我哋係依靠力量嘅，靠呢個力量把持呢個心，就好似修呢個呼吸嘅時候，我哋會靠力量令到個心專注嘅呼吸。 所以，佛在阿那巴那念经也是说明，如果你还是为外面的境界，那你不是在修阿那巴那念，因为念就是，让阿那巴那就是方便来让心内转，不是让它外转。如果它外转，你不是修阿那巴那念。 所以佛陀喺呢個《安般念經》度講啦，如果我哋修呢個安般念嘅時候，我哋嘅心仲停留喺出邊嘅話咧，咁我哋就唔係收集緊呢個安那巴那安般念，因為安般念嘅目的咧，就係要讓個心內轉，唔係外轉。 阿那巴那，目标就是让心，在内定，在内就是你的阿那巴那的印象，阿那巴那的概念， 安那帕那嘅目標咧，就係讓個心咧可以定喺內邊。咁喺內邊嘅意思咧，就係我哋保持呢個呼吸嘅印象，對於呼吸嘅概念。 那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道理，来让心转，你要引它，阿瓦哈那，玄奘翻译引，引就是 transport， OK， 你要引它往所缘，在梵文阿瓦哈那，阿瓦哈那叫交通，你就要用好像 bus，好像电车，飞机，让心云往所缘，这个叫阿瓦哈那，玄奘好像翻译云旋。 咁啊，之前長老都有講過啦。如果我哋要讓呢個心內轉嘅話咧，根據呢個梵文嘅講解咧，就係好似運我哋嘅心 驅妄一個所緣，呢個運咧就好似個交通工具咁，我哋通過一個交通工具，例如巴士、飛機，令到再呢個心咧去往呢個所緣。 所以，好像我沒有車子，我就要坐地下車，還是坐那個巴士後面來去九龍？那這就是阿瓦哈那，你也要這樣思維。有所缘，你抓所缘，你就要运行到所缘，这是行的过程。 咁啊，长老就比喻啦，就好似长老冇车，所以佢如果要去九龙嘅话咧，佢就要坐地铁、坐巴士。咁我哋喺收集呢个安波连嘅时候都系一样，有一个所缘，呼吸嘅所缘，咁我哋就要揾呢个心咧去驱望呢个所缘嗰度。 不过因为你还学问不够，你没有了解，都是在心里面，所有的境界都出现在心里面。这个要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因为有修行的经验，因为没有这种经验，没有这种智慧，所以你是用力量，来让心动完你的所缘，这个叫令孤立的力，力作意。 咁因为我哋嘅修学资历唔够啦，所以我哋冇办法令立到咧。其实所有呢啲境界咧，都系一个心嘅所缘嚟嘅，所以我哋要慢慢通过呢个收集嘅经验同埋智慧去了解到所有嘅。所緣都不離開心，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就會靠這個力量去驅妄所緣，這個靠力量就叫做勵力作意。 你是用勵力作意，那一定要了解，那你就不會舒服。 如果我們是通過這個勵力作意的話，我們就不會舒服。 修知的目標就是感到清淨的樂，這樣你可以面對苦而心不动，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很难做。 咁啊，修止嘅目标咧，就要去体验到呢个清净嘅乐。咁有呢个清净嘅乐嘅时候咧，面对苦嘅时候，我哋嘅心可以唔容易被影响。 学佛法的目标就是这个目标，面对苦，因为不了解苦的，所以我们在轮回。了解苦的，我们就能够出轮回的苦。 咁呢个都系学习嘅我哋学习佛法嘅目标咧。当我哋面对苦嘅时候，我哋唔了解苦谛，我哋就会喺轮回入边。当我哋了解到呢个苦谛咧，我哋就可以出离个轮回。 依照佛法，苦真的苦。就是所有的心，因为我们即心，所以我们在业识里面，一定要了解。 咁啊，依照佛法咧，其实所有嘅苦咧都系来自于心嘅，因为我哋习呢个心咧，所以我哋有呢个业识。 所以，苦的因就是即，即叫做即什么？即心，即心就是业。 咁啊，苦嘅因系咩咧？就系个习，习咩咧？就系习心啊，习心就系个业。 即心就是业。 习心就系业。 因为我们即心，所以我们跟，我们喜欢的人很，我们离开他们，我们可以很不舒服。我们跟我们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我们就很不舒服，我们生病，身体不好，我们很不舒服，我们死，我们也很不高兴，很怕，因为我们即心。 咁因为习心咧，我哋面对中意嘅人啊，佢嘅离开，我哋会好唔舒服啦。咁我同我哋唔中意嘅人相处咧，我哋会感觉到唔舒服。咁我哋会好惊死啦，好怕死啦，等等。 因为我们即心，我们就继续在苦。其实佛教是很简单，就是一直讲这个道理。 咁啊，如果我哋繼續雜心嘅話咧，我哋就會繼續苦啦。呢個就係佛教想教導我哋嘅道理。 你不即心，那你就越來越自在，因為我們即心，心不自在。 咁如果我哋唔雜心嘅話咧，我哋就越來越自在啦。咁因為我哋一直雜心，所以我哋會覺得唔自在。 你要自在，你要減少你的即心的過程。 咁如果我哋活得自在咧，我哋就要減少呢個雜心嘅 那你要了解令那個利令利作為其實不是方便是讓你不舒服，一定要了解。这是闻所成，思所成智慧。没有这个智慧，你就继续在利利作意，不用正念，一直利利作意。这是我分别，我想，我说， 咁如果我哋唔了解到咧，其实呢个利力作意唔系一种方便嚟嘅，呢个会系令到我哋嘅心唔舒服嘅。咁我哋唔通過呢個聞思修啊，唔用智慧嘅話咧，我哋就會依住呢個惡嚟到去收集啊。 那你開始學三昧都在利利作意，所以內住跟登住，第二住就是登住，登住是因為你的心的相續繼續在你的修行的方便，所以登住。 咁啊，其實一開始我哋學三昧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用呢個離力作意啦。咁之後咧，第二個階段係叫做等住。等住嘅意思咧，就係心相續咁樣響呢個所緣之中。 為什麼你繼續在你的修行的方便？因為你有聞所成、思所成智慧，你了解你不修。那你不会改变你的习气，你的习气都是在利利作意。 点解我哋会肯一直保持喺我哋所缘之中咧？因为我哋有闻所成为，有思所成为。因为我哋知道，如果我哋唔修咧，我哋嘅问题唔会解决。 那，因为你虽然你还没有感到什么修行的好处，你还是继续。在打坐，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没有改变你的习气，你就不会你的生活的品质不会改善。所以很多人虽然修行没有什么快乐，他们继续做，因为他们了解不继续这样做，他们不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的编制、定制。 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虽然我哋感受唔到呢个修行嘅好处、修行嘅乐趣，但系我哋依然都愿意选择继续修行咧，因为我哋通过呢个闻所成为、呢个思所成为，我哋知道，如果我哋唔真系改变我哋嘅习气嘅话咧，我哋嘅生活品质唔会改变，我哋唔会感到快乐，所以我哋愿意继续修行。 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有些需要命，不过这个命还不是真的命，就是在无明里面。 咁啊，要了解个道理咧，我哋需要依靠呢个命，但系呢个命咧唔系真系个命，呢个命都依然喺无明之中。 不过你有一点点命，你就知道你的心不会流离在你的境界，如果没有正念，所以第三。心主就开始用正念。 只要我哋有一少少有，只要我哋有一少少嘅明咧，我哋就可以知道啦。如果我哋修行唔用正念咧，我哋嘅心系唔会流离嘅。所以第三个阶段咧，我哋开始会运用正念啦。 所以你要了解用力量，把握你的心。是错误，用正念在你的心会比较流利在你的境界。 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知道啦，用力量去把持我哋嘅心，驱往所缘系一个错误嘅。咁我哋开始会运用呢个正念， 令到心可以好流利咁样俱往所愿。 你的心流利在你的境界呢，你就对你的修行会有信心。你虽然还不是明，就信心会变成比较强。 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用正念向一个境界当啊，我们开始用正念来保持我们的心向一个境界当中呢，我们体验到这个心很流离，停留在境界，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慢慢体会到这个修行，对这个修行开始有信心了，我们信心会提升。 依照佛教正念的意思，就是保护自己的心，你不保护自己的心，它不会给你快乐。法祖经就是这样讲。 根据佛教呢，正念的意思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不保护自己的心，我们就不会感到快乐。 你是看到修行的乐，因为你保护自己的心，你不保护自己的心，那你就是猴子。那个阿含经就是这样说明。 如果我们可以用正念来收集呢，咁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个修行的乐趣了。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正念呢，我们就好像一个马骝咁，咁我们就是一个马骝。咁这个阿含经是这样作出比喻的。 猴子的行为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思维猴子？昨天我们去那个观音山家家走一走。有猴子，他们很可爱的众生，不过他们的行为怎么样？ 马骝啊，佢系一个点样嘅动物呢？咁寻日长老就有去行咗个观音山，行咗个观音山啦，咁都有睇到好多个马骝，咁佢哋嘅行为系点嘅呢？ 猴子看到接触可以的所缘，他就抓，不会放下。面对不可以的所缘，就马上给你看他的牙齿，就如果你不小心，他会攻击偷东西，对不对 ？OK， 咁啊。馬騮是怎樣的呢？如果他見到一些可以的所緣，他就會捉住不放；如果見到一個不可以的所緣，他就會給你看他棚牙，然後有一些攻擊的行為。 我們眾生很多這種猴子的習氣， 那我們眾生都有很多這些馬騮的習氣。 不過你開始用正念，你就保護心，不要太猴子的樣子，那其實已經很不錯。 咁如果我哋開始用正念咧，就可以學習啊，冇令呢個馬騮相顯現出嚟啊。 那這個第三行住，你已經是靠正念，不是靠利利作意。這個叫做下住。Avastapayati。Ava 就是下。 第三個心住當中呢，我們已經可以依靠一個正念了，不是依靠一個勵力作意了。這個階段稱為下住。 這個下是什麼意思？ 這個下是什麼意思呢？ 你的心，你的作意穩定，所以你的心能夠穩定起來。作意穩定，因為你是用正念。 咁我哋嘅作意穩定咧，我哋嘅心就可以穩定落嚟啦。咁我哋嘅作意可以穩定，因為我哋依靠嘅係正念。 你不用正念，那作意不穩定，那變成猴子啦。 咁如果我哋唔用正念咧，作意唔穩定，我哋就變成馬騮啦。 你有正念，那你已經知道分別明在無明，無明在明。你 不保护自己的心，你就变成猴子，那你就开始瞎。 啊，咁如果我哋有正念咧，我哋就能够分别冥想无明之中，无冥想冥之中。 因为你克服你的猴子心，所以你的心能够下在你所注意的境界上，这是正念。 咁咧，因为我哋可以克服呢个马骝嘅心性啦、习气啦，所以我哋可以让个心下在呢个境界当中。 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开始了解在梦里面， 咁如果咁样嘅话咧，我哋就可以慢慢咁样去了解到我哋喺梦之中。 你在心抓什么？你在梦也抓什么？你在心不抓什么？你在心的时候也就不抓什么？ 咁我哋心捉取啲咩咧？咁我哋喺梦之中咧都会捉取啲咩嘅？如果我哋喺梦中之中唔捉取咩咧，我哋醒咁嘅时候咧都唔会捉取啲乜嘢。 所以你的梦就提醒你，你抓什么？就你的梦会提醒你，抓什么你就不会舒服，很有意思，这是现在的心理学， 咁其實咧，我哋嘅夢咧都係一種提醒嚟嘅，提醒我哋，我哋而家係喺度捉取緊啲乜嘢。如果我哋捉取啲咩咧，我哋嘅心就唔會舒服。咁呢啲都係而家現在心理學同我哋講嘅。 不过你多多用正念，那你就开始了解你在梦抓，你在心的情况抓，其实是差不多。 咁啊，我哋多多運用正念咧，我哋就可以觀察到，其實我哋喺夢之中嘅捉取嘅情況，同埋喺醒緊嘅時候捉取嘅情況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 所以你在有正念，所以你所做的心就比较流利；你没有正念，你做所的心就不流利。 如果我哋有正念咧，我哋嘅心就可以比较流利；如果我哋冇正念咧，心就冇咁流利。 你动身体比较流利，你讲话比较流利，你的思想比较流利。因为正念，因为你有暇。就是你的座椅有稳定起来。 咁啊，如果我哋有正念咧，咁我哋喐动身体会比较流利啦，我哋讲嘢会比较流利，我哋思想都会比较流利，因为我哋有一个稳定嘅座椅。 你的座椅有稳定起来，那你的生活的品质也有改善。 咁如果我哋嘅座椅稳定起嚟咧，咁我哋嘅生活品质都会有所提升。 那结果，你的座椅有稳定起来，什么结果？结果是你，所注意的所缘，如果别的所缘拉他走，那你就知道，所以可以还到你本来注意的所缘。 作意穩定嘅情況會點呢？就係、是、當我哋發覺到我哋俾其他嘅所緣拉走咗，我哋應該要注意嘅所緣之中咧，我哋就馬上警覺，翻嚟我哋應該注意嘅所緣當中。 来能够这样作业，你的精进、你的信仰、你的智慧、你的定，就会比较平淡。不是依照你所决定一定要这样，不过依照你的稳定的作业。 咁啊，如果我哋可以咁样做嘅话咧，咁呢啲精进、信、定呢啲功德咧，都可以平等咁样增长。呢个唔系靠我哋自己去做作嘅，系靠呢个心嘅稳定。 那下一步就是你的正念就有相续，所以你已经你的心已经没有倾向离开你所注意的所缘。 咁啊，下一步咧，因為我哋正念有相續咧，我哋嘅心冇依個要離開所緣嘅傾向。 這個不叫做 upastapa 堅住啊。 咁啊，依個階段咧稱為近住。 嗯，近住就是你已經離不開你所注意的所緣，你一直住在你的靠近啊。在他的靠近，他的附近，就是这样。 咁啊，近住咧，我哋已经离唔开我哋要观察个所缘啦。因为近住嘅意思就咧，我哋同所缘非常之接近。 嗯，那这样，你可以看到，修行有进步， 咁样咧，我哋可以逐渐咁观察到我哋修行有进步啦。 不过还不是真的静安， 不过而家嘅阶段咧，仲未称得上真正嘅兴安。 你的心在境界上变成稳定，所以你已经不丢掉你的所缘，不丢掉你的呼吸， 咁我哋嘅心咧，响境界之上咧，系变得稳定，我哋嘅心啊，唔会。同一个所缘分开。 如果你是修持无量心，你已经不丢掉你的愿，愿一切众生快乐，就是自心观， 咁啊，我哋如果系收集四无量心嘅话咧，我哋就唔会掉低我哋嘅愿。呢、这个愿就系愿一切众生快乐，呢、这个系慈悲修慈悲观嘅愿。 你就已经离不开这个缘，所以你的手、你的座椅、你的手会稳定起来，在你的境界，对不对？ 我哋离唔开我哋嘅所缘咧，我哋嘅心就可以稳定咁保持喺我哋境界当中。 所以不管什么出什么众生出现在你的心前面，你就自然。配合跟你的缘， 咁啊，无论系咩众生出现喺我哋嘅心入边咧，我哋都可以同我哋嘅缘配合。 这也是近住， 呢个都系近住。 所以你的心能够稳定起来， 所以我哋嘅心咧可以能够稳定起嚟。 你的心又稳定起来。所以你已经调聚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的心能够稳定呢，我们的调举就比较少。 不过因为你还不习惯定的境界，你还不习惯， 你没有了解动达直观的人的意思，所以你的心还会沉。 因为我哋唔习惯，但系呢个时候咧，因为我哋唔习惯定嘅境界，未能够通达呢个止观啊，所以我哋嘅心咧仲会下沉。 而且你的心沉的时候，还会从心里面，从有分心会出现很多想梦的境界，有没有做这种经验？ 咁啊，因為我哋喺呢個時候咧，當我哋心下沉嘅時候咧，我哋有時候喺呢個有分心嘅狀態咧，會出現好多好似發夢咁嘅境界。咁長老問大家有冇類似嘅經驗？ 因為心有定，如果你不保護它，那它很容易沉。因為定就是身的心，身就是靠近阿拉耶，靠近有分心，從有分心出現。所有的不同样的种子，所有的不同样的香。 咁啊，如果我哋个心有定咧，我哋唔保护咧，就好易下沉啦。咁下沉呢个时候咧，就好易去到呢、这个有分心或者阿赖耶嘅境界啦。咁入边有好多好似梦之中咁样嘅经验。 有的时候会很奇奇、很怪怪的。 有嘅时候系一啲好稀奇嘅現象， 有的时候很可爱的， 有的时候是很可爱的现象。 不过那些想就把握你的心，大声起心论提醒你，那些想 都不要抓，不管是佛，不管是菩萨，不管是鬼，都是你的梦而已。 咁啊，大乘起信论咧就教导我哋啦，呢啲相咧，我哋都无论系咩相都好，我哋都唔可以捉取啦，要视呢啲一切相咧，都好似梦一样咁样。 所以他比较他们跟魔哈，就是你的魔哈。 所以大乘起信论比喻啲相咧，为我哋嘅魔， 让你的心不自在。 让我哋嘅心唔自在。 因为你不是靠色身，你是靠你的那个以前的业。 因为我哋依靠嘅唔系事实，系我哋以前所作嘅业。 有的时候好的也会出现，所以可以的所缘；有的时候不好的也出现，所以很可怕的所缘，很难估计。 有嘅时候咧，好嘅业出现咧，我哋就会出现一啲可以嘅所缘；有时候一啲唔好嘅业出现嘅时候咧，会出现一啲好可怕嘅所缘。 你执着可以的所缘，你不接受可怕的所缘，那就是因为还修行的过程没有那么明显。 咁如果我哋執着可以嘅所願，唔接受一啲可怕嘅所願咧，就係我哋嘅修行啊，未能夠真正嘅進步。 那佛教的目标，就是放下我们的执着，不是执着，可以的所缘。 咁啊，佛教嘅目標係要教導我哋放下我哋嘅執着，唔去執着一啲可以嘅所願。 不过可以的所缘是很有力量的方便，领导我们往维系的境界，没有维系的境界，那心里手不会维系，心不会维系，所以其实是好的方便，不过不要执着。 同埋呢啲可以嘅所缘咧，其实都系一啲好有力量嘅方便嚟嘅，因为佢可以令到我哋驱往一个未逝嘅境界，令我哋嘅寿未逝，我哋嘅心未逝。 那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就努力，不然这个心沉的在，心有稳定的作用的情况，心沉的情况，你不让它出现，你就出现它。 所以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繼續努力，唔令呢個當心穩定嘅時候，會下沉呢個情況出現。 所以你的心的作意就变成越来越流利， 咁呢個時候，我哋嘅心嘅作意咧，就會變得越嚟越流利。 所以从下注一直到一静心，都是在有间作意哈，是不是哈？ 咁啊，从下住到一境升啊，从下住一直到一境深呢个阶段咧，都系称为一个有间作意。 因为你是用真念，你是用真知保护你的心，不过在那个真知的功能，心要有静安，再变成很明显。如果心没有静安，还不会变成很明显。 咁因为我哋用正念之后咧，我哋要达到一个正知嚟，因为我哋用正念正知嚟到保护我哋嘅心啦。咁啊，呢个正知咧，必须要心有轻安嘅时候，我哋嘅境界先会变得明显。当我哋冇轻安嘅时候咧，境界唔会变得明显。 所以，第五阶段叫做格夫住，Dhammayati，可以这样翻译， 克服住。 Dhammayati 就是。 咁啊，第五個階段咧，稱為一個克服住。 克服区， 你阿媽有啲。 克服区就是光电来入，静安。 咁呢個克服住咧，就係一個入輕安嘅關鍵。 所以出的钱跟出的条就没有了，只有很微细的，这是请安。 咁呢个时候咧，系粗嘅下沉同埋粗嘅吊句咧，已经冇啦，只有轻安。 嗯，请安是就是观点来了解修行。 轻安系一个了解修行嘅关键。 特别要了解为师，那就是静安的境界，是最重要的一修行的过程一步。 咁、嗯、特别系如果我哋要了解个为识咧，轻安系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嚟嘅。 嗯，在静安的境界，自然能够行舍。嗯， 咁响轻安轻安的境界当中呢，我们自然的就可以行舍， 能够行舍，因为心比较平淡、嗯、如果心不平淡，不能够行舍。 我们能够行舍呢，因为我们的心是很平等的状态之中，如果我们的心不平等呢，就没有办法行舍。 如果没有行舍，依照阿毗达摩，就你的相信不会有力量、嗯、有心舍在相信有力量，嗯，相信， 相信， 嗯，相不相信？ 根据呢个阿毗达摩咧，如果我哋冇行舍咧，我哋嘅善心系冇力量嘅。我哋只要有行舍，我哋嘅善心先有力量。 你勉强为相信，那就不还不是相信，嗯。 如果呢个系一个勉强嘅善心咧，呢、这个唔可以称为一个真正的善心， 是相信，不过不是有力量的相信、嗯、 是一个善心，但不是一个有力量的善心。 北传佛教也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嗯、其实金刚经等等就是讲这个道理、嗯、 那么北传佛教就非特别强调这个道理，那么在金刚经之中都是强调这个道理。 因为有心舍，所以我执着我啊，就不没有那么明显，还是有，不过很微细。 咁、嗯、啊，因为有行舍咧，所以对于我嘅执着咧，就冇变得冇咁明显啦，变得非常之微细。 那你执着我，那你的烦恼就没有什么真的所依。嗯，就是假的所依。 咁啊，我哋所执着嘅我咧，就冇一个真正嘅所依，只不过系假嘅所依。 你有心思呢？虽然还有假的所依，你已经了解一点点这个所依，你执着它，那就是不对，因为你即心嗯。 咁啊，有呢個行舍咧，我哋知道呢個係一個假嘅所依啦。我哋知道，如果我哋執著一個假嘅所依咧，就喺一個雜心嘅過程之中。 你不執著可以的時候，你不拒絕不可以的時候，那你那個即心就沒有明顯，所以請安。 咁啊，如果我哋唔執著可以嘅時候，不可以嘅時候咧，我哋雜心咧就唔明顯，咁我哋就有輕安。 嗯。那有輕安，那你就靠近，還不是三昧，不過靠近三昧。 咁啊，如果我哋有輕安咧，我哋就可以靠近呢個三昧啦。 那用唯識的道理，你有輕安，所以你可以了解唯识的道理，修观就是思维心的影响有变化、嗯、修知就是思维真如心没有变化。 咁啊，依照呢个唯识嘅道理咧，有轻安我哋就可以嚟作呢个观啦。咁啊，在观的当中呢，我们就要去看这个思维这个心的变化。 咁呢個喺自個當中咧，我哋就要思維一個新嘅真如嘅心係冇變化嘅。 觀是在思維無常，嗯，知不是在思維無常，不過還是可以知道無常，不過不是思維無常。 咁啊，觀就係思維呢個無常啦。咁樣自當中咧，我哋係啊唔去思維無常。 嗯，那你不思維無常，你就是思維什麼？嗯。 咁我哋唔思维呢个无常嘅时候咧，我哋思维啲咩咧？ 你就是思维心不动，嗯。 我哋就系思维呢个心唔喐。 你是思维心不动，虽然你不了解真如，你还是思维真如，因为真如就是心不动。 啊，咁我哋思维呢个心唔喐，虽然我哋唔了解呢个真如啦，但系我哋依然都系啊思维紧呢个真如，因为我哋嘅心唔喐。 所以《大乘起心论》是说明，你思维如来藏，就是思维，清净的境界，清净的境界还是在无明里面，嗯。 咁啊，根據呢個《大乘起信論》有講到咧，我哋思維依個如來藏咧，就係思維緊要個清淨嘅境界，但呢個清淨嘅境界咧，啊依然都喺無明之中嘅。 這個清淨的境界有無量無量無量功德，嗯。 依個清淨嘅境界咧，有無量無量嘅功德。 這是很重要的道理，嗯。 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道理。 那你思維？阿拉耶， 咁我哋如果思维阿拉耶嘅话咧， 就是思维无常， 就系思维无常。 无常是因为心住在这个世界，嗯，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心。 咁无常系因为无常系因为我哋嘅心住喺呢个世界入边，咁呢个世界就系我哋嘅心。 所以这是不清净的真如，思维如来藏就是思维清净的真如。 咁呢个就系一个不清净嘅真如。如果我哋思维如来藏咧，就系一个思维紧呢个清净嘅真如。 修，那个净土法门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我哋系修净土法门嘅话咧，我哋又必须要了解呢个道理。 嗯，那。今天不要讲太多，可能这个部分很重要，那下午我们继续讲，然后配合跟大乘起心论一些道理，阿弥陀佛，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再就打坐一个小时，跟平常一样， 好，那么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下晝嘅 section 咧，我哋都會再提點一下嘅，咁再以配合呢個大乘起信論嘅道理嚟到去講解。咁而家休息十分鐘，跟住再翻嚟打咗一個小時。